第112集，回家了。听到要跟许少卿回家的消息，傍晚一下班，安里就急忙火燎地直奔商场。 去你家总不能空手吧？许叔不能喝酒，那我带点什么呢？补品？哎，高血压能补吗？ 那么兴奋干什么？人家有话跟你说，又没说要认你当儿媳妇儿。 我也不想当谁媳妇儿，好不好？ 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媳妇儿，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！ 灰化肥，灰发，会发黑。 八百标兵奔北坡， 红鲤鱼，绿鲤鱼，与小鲤鱼， 红凤凰，粉凤凰，红粉凤凰，哐哐哐。哎，那个核桃粉看起来不错哎。 别他妈买那放家里长毛的玩意儿，啊，那个大枣饼干可以。小朵、姜子涵都爱吃。 两个人买完东西，安里说要在回家前去一下洗手间，许少卿就在广场等他。安里出来的时候，看见许少卿正在商场空地上和梁宁说话，梁宁看上去很开心，许少卿也少见地露出了真心而愉快的笑容。然后梁宁用力拥抱了许少卿一下，而许少卿竟然亲切地拍了拍梁宁的后背。安里愣了，直到梁宁走了，安里才犹豫了下脚步走过去。 我看见梁哥了，挺久没有见到他了，他就走了？ 他有事要处理。 一路上许少卿似乎在想别的事情，还突然笑了一下。安里很不是滋味，他站住了。 我还去吗？ 哟，紧张了媳妇儿。 去停车场的路上，安里看着脚步轻快的许少卿，心里越来越酸溜溜的。 许少卿，如果你以后好了，不需要药呢？ 你什么意思？ 许少卿转过头，微压的垂目看着他，他的脸色变得很难看。安里不说话，他就扯住安里：“ 我问你话呢。” 看许少卿毫无自觉的样子，安里突然生气了：“ 他抱你，你就回抱了一下，你对别人都不那样，你有我了，可是你一点都不注意分寸，你有没有想过我看见会怎么想？”我第一次在街上抱你，你还推我来着呢。 他是谁？你说梁宁？ 许少卿盯着安里，然后笑了，他看上去更开心了。 哎，你吃醋了？ 你喜欢看人吃醋吗？你有病吧？ 哎，想什么呢？梁宁说他有女朋友了，今天才答应他的啊，就在刚才那个咖啡馆里。他已经追了人家大半年了，我们之前一起去山城，我就觉得他有情况，没想到现在才成功，真艰难。 你，啊？可你说他是深贵啊？ 我猜错了，我瞎。不过他看起来就是很像，好吧？你不这么觉得吗？ 安里心里的郁气逐渐消散了，但他不得不揶揄许少卿：“ 我真没觉得，就是听你胡说八道才上得道。”是谁打着包票说自己一猜一个准？ 许少卿略微有点尴尬，抬了抬手里的大包小裹， 回车上说吧。 到了车上，许少卿把东西放到后座，然后坐上驾驶位。 哎，是谁啊？女朋友是谁啊？你认识吗？ 好像见过，是他工作室的。看起来将近30岁。半长的头发，圆脸，跟他一样戴副眼镜，脾气感觉挺怪的。梁宁看见我走过来打招呼，他反而把脸扭到另一边去了。 哦，我知道谁了。哎，是不是个不高挺白的？那就是梁哥工作室那个工程师，读书时候拿过很多奖呢。我厉害是真厉害，但也傲气，他俩一开会就吵架，那女孩一点都不给老板面子，没想到是这样的爱情故事。哼，很好，哼，很好。哼， 人家好了，你这么激动干嘛？没见过男的女的在一块儿啊？ 我看你不也很高兴吗？ 我不是因为他这个。 许少卿把车开出停车位，转弯驶出停车场。安里问询地看着他， 脸上还挂着没有退掉的笑容。 哦， 我说恭喜你。梁宁说谢谢，也祝你们幸福。那这种时候他抱了我一下，我总不能推开吧，我就礼尚往来了，回应了一下表示感谢。 你们 安里笑脸逐渐消失，换成震惊脸。 你们？ 对啊，安里和许少卿。 安里想谴责，一定是许少卿太放飞自我才会让人看出来，可是转念再想想，不能，许少卿虽然总是抽风，但又都不是什么实锤，梁哥可不是那种听风就是雨的人。 他怎么会知道的？你说的？ 怎么可能？我怎么会说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也没问。他好像早知道了似的，一点都没稀奇，直接就说你名字来着。他知道就知道呗，怎么了？你害怕？ 我就是奇怪，我三十几岁老光棍，我怕什么？ 安里心里涌起一阵很饱满的乐观情绪，让人毛孔舒展。他想抱抱许少卿，但是都系着安全带，开着车不方便。他看许少卿的侧脸，由衷为他高兴。 你今天看起来状态真好，我喜欢这样的你。 你不喜欢平时的我？ 还行吧。 还行就是不喜欢。 对，我不喜欢你。 我也喜欢今天的你。 我有不一样吗？ 瞧梁宁这祝福多真心实意啊，不像某些人说什么如果他离开了我会祝福他更好的，结果人家只是礼尚往来的拥抱都会吃醋难过发火。很好，我就喜欢你这样。如果有一天你不只是吃醋，而是要跟我拼命，非我不可，撒泼打滚，那我就更喜欢了。 少看那种闲书。 安里正窘迫，他的手机救星一般的震动起来，他拿起来看。 老李，我的爱情他没了，心碎。我爱的人今天去和他爱的人表白了，今晚陪我喝酒吧，哥哥。 听说完梁宁喜提爱侣的喜讯，就看到往事随风的失恋短信，安里感慨世事无常。 孩子，振作，你还年轻，男人有的是。明天我陪你喝酒，今晚有点事。 什么是比安慰失恋的小朋友更重要吗？啊？ 虽然这时候有点伤口上插刀子的意思，但是这件事安里实在忍不住想跟他唯一的闺蜜分享。 我的一过生日我陪她回家。哼， 回家？嗯，回家了？就回家了？是见家长的那个家吗？ 嗯。 震惊我全家。哥哥，你跟我说天涯何处无芳草，可你却在那跟我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你们都不是人。 天色暗了，许少卿的车融入到晚高峰的车流之中，但两人并不觉得急，他们期待目的地，但现在这样也挺好。安里手指噼里啪啦地安抚着失恋的闺蜜，脑仁却在脑袋里反复走位，预演和设想一会儿见家长的场景。 许少卿终于要回家了，以他真正的样子。从今以后，许少卿的心结会逐渐解开的，他会成为真正健康快乐的人。很快，我相信。以后，如果他愿意敞开心扉，这个世界会给他很多吧，他这样优秀的人。 安里看着许少卿昏暗夜灯中的侧脸。 那他还会需要药吗？ 许少卿跟随着车流慢慢开着车，想 他为我吃醋了，这次是亲口说出来的。不错，这是一个进步。 我得让他离不开我，我必须得让他离不开我。我不只需要他爱我，我更需要他需要我的爱。不要再放祝福我以后更好之类的屁，而是永远也不想和我分开。安理不可以离开我，安理绝对不可以离开我。我的安理这辈子绝对不可以离开我。 今天老许家比过年那天还要热闹，周小云不再是客人，而是加入了制作美食的行列。小朵也很健康活泼，和姜子涵在一起，在每个房间里撒下欢声笑语。姜钱今天也不值班，早早到了，和姜钱妈在客厅里聊天。红姐做着最拿手的家乡炖菜，姜钱媳妇儿圆圆给她打下手。今天他们团圆的大橘子又多了一半，她想象着这个大橘子围绕在桌边聚合的样子，心中是欣慰的。啊，啥都有了，真的是啥都有了。 经理姐姐祝我身体快健康，赶上所有课程。 妈，看在我为你们老许家付出这么多的份上，下次你说你做了我喜欢的饭，我希望是真的。 好，一会儿做你爱吃的糖醋排骨。 我再说一次，不喜欢吃排骨，只有你孙子才喜欢。 小云，最近怎么样？ 还不错啊，我开始找工作了。 那很好啊，我记得你很久不工作了吧？ 嗯，重新开始一份新工作应该不算难，只是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， 相信你可以的。 而大家都在忙活的时候，徐老爹在房间里心情复杂的抖腿。 怎么把那件事儿跟儿子坦诚呢？怎么接受一个男人当儿媳妇儿？我的半心童呢？ 看透我心口的空，求救的信号只有你听得懂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 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 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 交易沦陷完结了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有缘再相会。 想你说爱我却不敢承诺，解开你深锁的眉头，你是雨水水转悠，我是氧气的水波，随你而说和你再也不见是我言不由衷，眼底的挽留传不到电话那头，裂的伤口提醒着你不属于我，我想紧紧抓住指尖的风，如你的温柔。如果你爱我，请别推开我，让我做点让你